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总结会议在京举行，习近平亲切会见庆祝活动筹办工作各方面代表，李克强、汪洋、赵乐际、韩正参加会见，王沪宁参加会见并在总结会议上讲话。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英文单行本出版发行。 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见。 各地深入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7.1%，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通过中国提交的《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决议。 英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多天超过3万例，但英国首相宣布，英格兰地区将于19号起全面解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总结会议13号上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庆祝活动筹办工作各方面代表，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和诚挚问候，对他们的辛勤工作和优异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勉励大家奋发进取，再创佳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汪洋、赵乐际、韩正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参加会见并在总结会议上讲话。日前，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门听取庆祝活动总结报告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做出的重大部署，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各级各方面共同努力下，庆祝活动盛大庄严，气势恢宏，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充分体现了仪式感、参与感、现代感，办出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风采，起到了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完全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指出，这次庆祝活动涉及单位多、参与人员广、时间跨度长、协调难度大，庆祝活动领导小组及其各工作机构、各有关方面和各地区各部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高标准谋划、高站位协调、高水平实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把庆祝活动办成了党的盛典、人民的节日。习近平强调，庆祝活动主体工作已经圆满完成，但在深化拓展活动成果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要充分利用庆祝活动激发的澎湃热情和强大正能量，汇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要深入总结百年党史正反两方面经验，在历史智慧的学习运用中提升历史自觉，把握历史主动。要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要进一步面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有效提升我们党和国家的国际影响力。要总结好、运用好庆祝活动的成功经验，不断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习近平指出，要结合做好庆祝活动后续工作，全面深化拓展庆祝活动成果，奋力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十四五”规划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好局、起好步。 13号上午，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灯光璀璨，气氛热烈。11时许，习近平等来到这里，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等走到代表的中间，同大家亲切交流。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会议传达了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王沪宁在会上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建党百年庆祝活动成功举办的重大意义，充分肯定庆祝活动筹办工作，对深化拓展庆祝活动成果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庆祝活动的成功举办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各地区各部门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各工作机构和全体参与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要认真总结成功做法和经验，巩固和扩大庆祝活动成果。要深化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持续办好党史主题展览等活动，做好庆祝活动成果宣传工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把庆祝活动激发的热情转化为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庆祝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丁薛祥、杨洁篪、张幼霞、陈曦、黄坤明、蔡奇、肖杰、赵克志参加会见并出席会议。庆祝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各工作机构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以及工作人员、解放军军乐团、仪仗队、飞行梯队、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合唱团、演职人员、安保一线执勤人员、志愿者、服务保障人员、媒体记者代表等参加活动。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英文单行本，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新征程上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1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马光远、马骏等专家和武汉爱地、九一科技、福建纵腾网络负责人发了言。李克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共同努力，经济运行稳中加固，符合预期，就业形势向好，但国内外环境依然错综复杂，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做好跨周期调节，应对好可能发生的周期性风险，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确保完成全年发展主要目标任务，推动经济行稳致远。李克强说，要统筹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经济运行，着力保持在合理区间，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增强前瞻性精准性，加强区间调控，坚持就业优先。近期实行的降准措施要注重支持中小微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继续发挥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促进社会化就业主力军作用，拓展大学毕业生、农民工等就业渠道，深化放管服等改革，持续推进双创，优化营商环境，加强公正监管，让中小微企业在公平竞争中有更多成长空间，让大企业有有力的配套，充分发挥支撑产业链的龙头作用，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外贸外资稳定增长，让我国继续成为外资投资热土。孙春兰、胡春华、刘鹤、王勇、肖杰、赵克志、何立峰参加。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见。意见指出，新业态新模式是我国外贸发展的有生力量，也是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趋势。意见从五个方面部署20项重点工作。一是积极支持运用新技术、新工具赋能外贸发展。二是持续推动传统外贸转型升级。三是深入推进外贸服务向专业细分领域发展。四是优化政策保障体系。五是营造良好环境。 连日来，各地结合党史教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 浙江枫桥镇枫园村党总支这次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村党总支书记骆根土回到村子，和当地党员干部群众分享了在现场聆听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感受。 枫园村是枫桥青年的发源地，我们一定要听党话、跟党走，要把枫桥青年传承好、发展好。 从北京载誉归来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江西省萍乡市明堂村老党员陈步上，回到家乡，他就到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给乡亲们传达总书记讲话精神。 我们生存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作为一名基层的老党员，我应该以新的担当、新的作为，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江苏睢宁以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徽马鞍山举行了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宣讲会和分享沙龙，出席七一庆祝大会的青年代表与大家一块交流互动。 作为一名职业教育工作者，我们更是要始终秉承一颗匠心，潜心锤炼本领，立足本职岗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大学科技城，科研人员以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为己任，把创业奋斗融入日常工作，把讲话精神落实到科研一线。哈尔滨工业大学创新设计一批红色建学点，将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融入教育工作的实践和平时的学习中，成为校园红色育人的新阵地， 让同学们都能树立取党报国志向，培育更多的杰出人才，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7.1%，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最好水平，继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 据海关统计，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18.07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其中出口9.85万亿元，同比增长28.1%，进口8.22万亿元，同比增长25.9%。 上半年进出口规模与2019年同期相比，也增长了22.8%。月度进出口已连续13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外贸稳增长态势进一步巩固。 外贸稳中向好，首先得益于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减政放权、减税降费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新举措，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有力促进了进口快速增长。此外，全球经济逐渐复苏，提振了国际贸易需求，有利于我国出口增长。在上海洋山港，今年以来已经有1100多万个集装箱从这里进出联通全球，同比增长近20%，集装箱吞吐量再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我国对东盟、欧盟、美国、日本分别进出口2.66万亿元、2.52万亿元、2.21万亿元和1.1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8%、26.7%、34.6%和14.5%。其中，东盟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占我国外贸总值的14.7%。同期，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合计5.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5%。据海关统计，上半年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11.19万亿元，同比增长30.7%。机电产品出口5.83万亿元，同比增长29.5%。我国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推动外贸量稳质升。 我国外贸既有量的稳步增长，又有质的显著提升，这确保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同时，我国进口持续扩大，有效增加了国际市场需求，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中国贡献。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介绍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适度增长，流动性合理充裕。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11%。上半年，金融精准支持小微企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31%，投向制造业的中长期贷款增速连续4个月保持在40%以上。1到6月，企业贷款利率为4.63%，同比下降0.16个百分点。央行表示，我国货币政策在今年上半年已经基本回到疫情前的常态，在全球宏观政策中保持领先态势。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坚持稳字当头，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结构上支持中小企业绿色发展、科技创新，价格上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您介绍共产党人革命传统、优良家风的传承人李红塔。 走进李红塔的书房，祖父李大钊和祖母赵任兰的画像就映入眼帘。画像两边悬挂着李大钊先生当年写给友人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怎么从中来吸取这个力量？那就敢担当嘛，担道义，敢担当。 嗯。 啊，著文章善，妙手著文章，那就善作为就是。 今年72岁的李红塔，1965年参加工作，1978年入党。2003年和2007年，安徽淮河流域两次遭遇特大洪灾，李红塔始终坚守一线。 紧急救助的时候，就是一片汪洋的时候，坐到冲锋舟，哪个地方水情最重、灾情最重，往哪地方去？ 在民政系统工作期间，李红塔每年至少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基层度过，视孤寡老人为父母，视孤残儿童为子女，视民政对象为亲人。 老一辈就跟我们讲了，民政是人民群众的组织部，你要把群众工作做好。 李红塔这位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人，始终艰苦朴素、清正廉洁，以严治家。秉持革命传统代代传，坚持宗旨为人民的不变信念。 今天的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小康梦园系列报道，我们走进重庆，感受老年人享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温馨生活。 在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湖街道社区养老服务中心，68岁的顾少芬是这里的常客。这里有托养助餐、健身娱乐、康复保健等项目，附近11个社区17000多名老年人都能在这里享受一站式服务。 我长期在那里耍，吃中午饭，吃晚饭，耍得高兴，跳会儿舞，把舞跳会儿回去，再抖会儿身子，多跟人家，多说话，那个政策好。 重庆渝北区还推出养老智慧平台，为独居老人提供下单服务，包括在线预约助餐、助浴、助行、助医、助疗等。 独居老人的吃了可以定心丸一样，那个突发事件哈，我们都可以迅速拨通他们的电话，他们都及时上门来给我们帮助。 针对绝大多数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和就近社区养老服务，重庆市强化幸福养老在身边，打造老年人15分钟养老生活服务圈。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生活照料、康复理疗、文化娱乐等专业服务。目前，重庆市已建成养老服务中心220个，社区养老服务站2912个，开设老年助餐点1091个，社区老年澡堂497个。 就让我们的设施在家门口嵌入，让资源在家门口聚集，服务在家门口提供。养老不离亲，养老不离家，养老服务就更加有温度。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7月12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7例，本土病例2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2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7月12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492例。截至7月12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39143万2000剂次。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记者今天从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主要经营指标大幅提升，实现营业收入17.1万亿元，利润总额1.31万亿元，净利润1.02万亿元。 今天，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发布最新制度创新成果。今年，示范区聚焦规划管理、生态保护等领域，推出长三角创新券、生态环境首批统一标准等18项制度创新成果。今天，2021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论坛主题为低碳转型、绿色发展，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论坛线上线下相融合，约500名与会嘉宾围绕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能源等内容进行探讨。记者今天从商务部获悉，2021年服贸会将于9月2号至7号在北京举办。本届服贸会把握数字经济、碳达峰、碳中和等全球热点趋势，突出服务开放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论坛和会议等6类活动。昨晚，第14届全国学生运动会在山东青岛开幕，运动会设游泳、武术、帆船、跳绳等项目，来自全国33支代表队7200多名运动员参赛，规模和参赛人数均创新高。 公安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开展团圆行动以来，各地公安机关侦破拐卖儿童积案147起，已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童2609名，其中时间跨度最长的61年，抓获拐卖犯罪嫌疑人372名，各地已组织认亲1200余场。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行东京奥运会前方报道团出发仪式，总台共派出前方工作人员约800人，在东京国际广播中心的1500平米工作区负责协调配置前后方全部播出赛事资源，后方播出参与报道团队超过2000人。届时，总台多个电视频道和广播频率以及总台所属新媒体平台将开展赛事转播报道。 12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通过中国提交的《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决议》。 决议呼吁各国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实现发展属于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呼吁各国促进可持续发展，以更好地享有人权，并促进发展机会的平等享有。中方表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各国应加强团结合作，克服疫情给各国人民生活造成的不利影响。为此，再次提出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决议草案，希望有助于各方凝聚共识，共同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人权的普遍享有。 Progress towards achievement of SDGs。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就需要制定和执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我们感谢中国提出这项非常重要的决议。 同一天，在关于保护非洲人和非洲人后裔人权的对话会上，中方代表50余国做共同发言，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些政治和公众人物发表种族主义言论，导致相关歧视和仇恨犯罪急剧增多。非洲国家集团、伊斯兰合作组织、南非、沙特、古巴等敦促有关国家全面有效落实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斯瓦米纳坦12号表示，很高兴有2款中国疫苗进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的疫苗库，中国疫苗的临床试验数据体现了非常高的有效性。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1,863,8,285例，累计死亡病例为4,035,037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3,388万，死亡病例超过60.7万例。据美国疾控中心统计，截至本月9号，全美7天平均日增确诊病例19,455例，比之前一周激增47%。12号，英国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34,471例，连续第6天超过3万例，累计确诊病例达515,234例。同一天，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英格兰地区将于19号起全面解封。而英国媒体民调显示，有约50%的英国民众认为，在疫情反弹的情况下，应保持现有的防疫措施。韩国13号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150例，连续一周日增确诊超过1,000例。由于疫情扩散，韩国政府12号起在首都圈启动了最高级别的4级防疫响应，为期2周。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10天。位于东京都晴海海滨区的奥运村13号开村，出于防控新冠疫情的考虑，当天没有举行开村仪式。据悉，奥运村最多可容纳1.8万人居住，设有24小时发热门诊，还采取了减少主宴会厅坐席数等防疫措施。此外，13号东京奥运圣火继续在东京都内闭门传递。而由于伊豆诸岛大岛町出现聚集性疫情，已有超过20人确诊，当地原定15号举行的公路火炬传递取消。日本12号报告新增1,506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增至822,088例。其中，第4次进入紧急状态的东京都报告新增502例病例，连续23天超过上一周的同期水平，但东京都人流量并没有明显减少。12号，东京都政府再次呼吁民众避免非紧急不必要的外出。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2号表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依然妄图在阿富汗周边的中亚地区保持军事存在，这不符合该地区的安全利益。拉夫罗夫说，没有一个中亚国家愿意沦为美国的傀儡。海地警方日前公布海地总统莫伊兹遇刺案调查进展，涉嫌策划并雇佣杀手实施刺杀的嫌疑人萨农落网。萨农现年63岁，常住美国佛罗里达州，他是这起刺杀案中被逮捕的第3名海地裔美国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缉毒局官员表示，被捕嫌疑人中至少有一人曾是美国缉毒局线人，且在事发后联系了其在该机构的联系人。